第十四集，守护者艾格文。突然，卡德加的身后传来一声轻柔模糊的声音，像是柔软地毯上的脚步声。卡德加转过身，意识到这个能够俯瞰恶魔狩猎小队的山坡上，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个人走到了卡德加的身后，他却丝毫没有察觉。他没有理睬卡德加，或者说根本不屑于理睬他，就像恶魔拥有能够让经过的土地失去生机的力量一样，他也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力量。他轻巧自如地划过雪原，周身耀眼的魔力似乎聚集起来，变得越发强大。他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他白色的皮靴只在积雪上留下了微不可察的痕迹。他个子高挑，法力强大，丝毫不畏惧下面山谷里可怕的恶魔。他的衣服如同周围的雪一般洁白无瑕，他穿着一件用细小的银鳞拼接成的背心，一袭绿色丝绸镶边的白色毛皮连帽斗篷在他身后飘扬，一颗与他双眼颜色很是相称的巨大绿宝石将斗篷扣在颈上。他的金发简单地用一枚银冠扣住，卡德加此时也打了个寒战，而他似乎丝毫不受这里的严寒影响。然而最吸引卡德加注意的还是他的眼睛，是绿色的，如同夏日的森林，如同打磨过的翡翠，如同风暴过后的海洋。卡德加认出了这双眼睛，因为他感受过同样一双眼睛投射过来的穿透人心的凝视，只不过是来自他的儿子。这就是艾格文，麦迪文的母亲，强大的几乎不朽的法师，他漫长的生命已经变成了一段传奇。卡德加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在何处，这一定就是艾格文与恶魔军团之间的那场战斗。这个传说只有一些片段保留在了图书馆书架上的某部史诗的几个章节里。卡德加心头一紧，想到了自己的咒语是哪里出了错。他上次看见麦迪文的时候，麦迪文就是在找这卷史诗，咒语是不是出了偏差，没有召唤出麦迪文自己的幻象，而是召唤出了他最近查看的那段传奇。卡德加看到艾格文俯视着下面的恶魔狩猎队，皱起了眉头，眉心那条细纹表露了他的不快。他翡翠色的眼睛一闪，卡德加可以猜到能量的风暴正在他体内酝酿。没过多久，他的怒意就释放了出来，他抬起一条手臂，吟出一段简短清晰的咒语，闪电陡然在他指尖跃动起来。这不是普通魔法师能释放的能量剑，甚至连夏季暴风雨中最凌厉的雷电都无法与之匹敌。这是一束源自元素本身的闪电，它劈开寒冷的空气，出其不意地击中了恶魔的铠甲。魔法能量划开空气的时候，空气本身都碎裂成了最基本的元素。闪电经过的地方，空气的味道变得刺鼻而苦涩，气流翻滚着重新填补上之前被闪电短暂占据过的空间。尽管卡德加知道自己只是个幽灵，尽管他知道这只是个幻象，尽管这些他都知道，而且幽灵般的形态让他只能模糊地听见幻象中的声音，但在秘法剑的强烈光芒和金属般的冥想中，卡德加还是不由自主地面露苦相，瑟缩了一下。闪电击中了恶魔当中的那个骑手，那个举着巨大绿龙脑袋的恶魔。当恶魔瞬间灰飞烟灭，周围的恶魔也被震得飞了出去，像滚烫的煤块一样落到周围的雪地里。有些恶魔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狩猎队里的大部分恶魔都没有在咒语的攻击范围内。这些恶魔每头都有十个人类那么高，震惊让他们齐齐退缩，但那只持续了一瞬间。很快，他们之中最高大的那个恶魔吼了一句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敲击破碎的大钟，然后半数恶魔都腾空飞了起来， 扑向艾格文所在的位置。另一班恶魔解下黑橡木做的重弓，搭上铁剑，利剑破弓飞出，箭头燃起了火焰，一阵火雨向他们袭来。艾格文毫无惧色，只是抬起手来在身前一挥，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堵巨大的蓝色火墙，橙红色的火箭一碰到上面就被轻松地吞噬，就像是落进了河里一样。然而这些飞箭只是用来给进攻的恶魔打掩护的，火墙消散时，那些恶魔冲了出来，从高处扑向艾格文。冲过来的恶魔至少有20个，每一个都硕大无比，巨大的翅膀遮天蔽日。卡德加看向艾格文，发现他露出了微笑，那是一个轻松而自信的微笑。上次麦迪文与兽人战斗的时候，卡德加在他的脸上看到过一模一样的表情。艾格文志在必得。卡德加低头看向山谷里弓箭手所在的地方，他们已经扔掉了手上无用的箭支，正聚集在一起，用低沉的声音齐声念诵咒语。他们周围的空气扭曲了，时空中产生了一个裂隙，无暇的洁白中出现了一团邪恶的乌黑，更多的恶魔从那个裂隙里钻了出来，各种各样的生物，有的长着动物的脑袋，有的眼睛燃烧着火焰，有的长着蝙蝠、昆虫或大型食腐鸟类的翅膀，这些恶魔也加入了吟唱。裂隙越张越大，越来越多扭曲虚空中的邪恶生物来到了北方寒冷的空气中。艾格文没有理会那些施法的恶魔和新来的增援部队，而是冷静地集中力量对付那些从空中飞向他的恶魔。他掌心向上朝天空一抹，一半的恶魔立刻变成了玻璃，连同剩下那些恶魔一起从天上被打了下来。变成玻璃的恶魔掉到地面，在脆响中摔成了粉碎，还活着的那些重重地砸在地上，又重新站起身，举起他们沾着鲜血的武器。还剩下10个恶魔，艾格文左手握拳，往摊开的右掌上一敲，其中4个恶魔立刻融化了，血肉从他们的骨头上剥落下来，他们厉声惨叫着跌倒在雪地上，直到溶解的血肉堵住了他们正在腐朽的喉咙。还剩6个，艾格文凭空一抓，又有3个恶魔爆炸了，他们的五脏六腑变成了飞虫，从内部将他们撕得粉碎，他们甚至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就变成了一团团蚊蛆、蜜蜂和黄蜂飞进了森林里。还剩3个，艾格文双手往外一分，一个恶魔的四肢被无形的手从躯干上扯了下来。还剩2个，艾格文举起2根手指，又一个恶魔化为流沙，林中的诅咒随着寒风消散。还剩最后一个，是那个个头最大的恶魔，是刚才发号施令的领袖。卡德加离那个恶魔很近，可以看见他裸露的胸膛上横亘着错综复杂的伤痕，他的一只眼窝空荡荡的，没有眼球，另一只眼睛里燃烧着恨意。恶魔没有进攻，艾格文也按兵不动，他们停下了动作，像被冻住了一样，越来越多的恶魔拥进了下面的山谷里。终于，那个巨大的恶魔发出怒吼，他的声音虽然清晰，但在卡德加听起来好像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 你是个傻瓜，皮瑞斯法的守护者。 哼，是吗？肮脏的恶魔，我到这里来是来破坏你们的猎龙行动的，看起来我成功了。 你是个自高自大的傻瓜，在你与我们之中的一小部分战斗的时候，我的兄弟们已经用法术召来了其他人，召来了一支大军，魅魔和低阶恶魔、噩梦生物和暗影猎犬、深渊领主和燃烧军团的指挥官全都来了。在你对付我们几个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来到了这里。 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你是孤身一人在这旷野里 面对着千千万万的恶魔大军，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会呼叫尽可能多的援军，守护者的力量太强大了，光靠你们是无法战胜的。 你知道，然而你还是一个人来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知道，但我从没有说过我只有一个人。燃烧军团的走狗，你才是傻瓜。 艾格文打了个响指，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就好像有一大群鸟被惊起，密密麻麻的翅膀遮蔽了阳光。但那些并不是鸟，而是巨龙。卡德加甚至都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么多巨龙存在，他们扇动巨大的翅膀悬停在空中，等待着守护者的信号。恶魔领袖大吼一声，擎起染血的大剑。艾格文的动作比他更快，他举起一只手，伸出三根手指，恶魔疤痕累累的胸口突然消失了，只剩下一团血肉。他肌肉虬结的手臂从两旁落下，失去躯体的双腿一弯，倒在了地上。他甚至还来不及露出震惊的表情，脑袋就掉进了融化的雪里，不见踪影。这正是巨龙们等待的信号，他们齐齐转向了那群被召唤过来的恶魔大军。盘旋在空中的巨龙从四面八方向恶魔俯冲过去，张开巨口喷出烈焰。前排的恶魔立刻被火焰吞噬，转眼间只剩下了灰烬。其他恶魔挣扎着，或拔出武器，或念动咒语，或逃之夭夭。恶魔大军之间又响起了吟诵咒语的声音，这次是一段迫切的恳求和一声急切的呼唤。那是最强大的恶魔施法者们，他们正在汇聚所有的能量，而边上的恶魔拼死抵挡住巨龙，为他们争取时间。恶魔们重整队伍，开始回击，开始有巨龙从空中坠落，他们要么是被铁剑和火球击倒，要么就是被魔法毒药和令人疯狂的幻象打败。尽管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巨龙对他们之前的猎龙行动展开报复，恶魔大军围成的圈子也越来越小，吟唱声也变得越发绝望和微弱。卡德加看向艾格文，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双拳紧握，能量在他碧绿的双眼中燃烧。他咬紧牙关，脸上带着可怕的笑容，他也在吟诵咒语。咒文是某种黑暗的不似人类的语言，卡德加甚至无从辨认，他在对抗恶魔们正在构建的咒语，同时也在从中汲取能量，将咒语里蕴含的秘法魔力弯曲折叠，就像铸剑时要将钢材不断的折叠锻打，让剑刃变得更加强韧锐利一样。中间那些恶魔的呼喊声达到了高潮，艾格文自己也高喊起来，能量在他周围凝聚成一圈光晕，他的头发散开了，在风中舞动。他举起双臂，念出了咒语的最后一个音节。恶魔军队中间强光一闪，就在施咒者们吟唱尖叫祈祷的地方，那是宇宙中的一道裂隙，这一次十分明亮，就好像打开了一条通向太阳的道路。裂隙中的能量喷薄而出，恶魔们甚至没来得及尖叫，就被魔力卷入，烧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一道残影。所有恶魔都被消灭了，甚至几头过于靠近恶魔大军中心的巨龙也未能幸免，他们像扑入火中的飞蛾，同样被吞噬得一干二净。艾格文喘了口粗气，露出了微笑，那是恶狼的微笑，是掠食者的微笑，是胜利者的微笑。恶魔大军曾经所在之处，现在只留下一条烟柱，飘到空中，变成一片巨大的烟云。然而就在卡德加眼前，那片黑云翻涌着凝聚了起来，变得越发阴暗浓密，如同一块雷雨云针。随着云层的凝聚，它变得越来越大，中心也变得越来越暗沉，泛着紫黑色的色彩。从那块黑云中， 卡德加看见一位神奇走了出来。那是一个泰坦般的巨大身影，比任何神话中的巨人都要高大，比任何巨龙都要魁梧。他从黑云之中大步走来，每一步都震天撼地。他手持一柄巨大的长矛，燃烧的鲜血从矛身铭刻的符文里滴落。他身后还拖着一条长尾，尾巴的末端是一个火球。 萨格拉斯。